主爱咗半天，长话往昔讲也没完，柔情在心似是蜜甜，而随时也在变酸。时间瞬息兜圈，给你我考验，爱或会需要寻觅变迁。其实我不想太武断，无奈是这概念蔓延，常年沉闷怎作预算。人若爱了爱了太多年，最怕最怕爱火焰，会悄悄被破碎，一丝丝的黯淡如一声不响的心弦。但你就此刻凭恋火光闪半点，热力于心内重温。再出现，抱着我希望谈地说天，凝望戒指刻铭誓言，其实热恋会是万年，从头怀内心已渐远。人若爱了爱了太多年，最怕最怕爱花言，会悄悄被破碎，一丝丝的冷淡如一声不响。最怕爱火焰，会悄悄被破碎，一丝丝的冷淡如一声不响的心弦。但你就此刻凭恋火光闪半点，热力于心内重温暖。人若爱了爱了太多年，最怕最怕爱火焰，会悄悄被破碎，一丝丝的冷淡如一声不响的心弦。共你就只想曾一起经过变迁，亦令心中异常温暖。实在此生亦难共